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二节，咁劲曲金曲颁奖典礼咧就颁到去咧第八只，咁咧有留意嘅人咧就继续听啦，系嘛？而家入咗麦噶啦，系啊，因为你太过 计添啫， 唔系倾偈，唔系倾偈，而家颁紧第八位啊嘛， 第八位系点啊？ 咁我叫大家留意啦，一百期 咧，即系发掘咗几个新人出嚟咧，好淡定噶呢啲咧，你见到佢哋呢啲啊上台咧讲嘢， 咩东方星嗰啲啊？ 系咯，即系你比无线而家嗰啲喂走出嚟做嗰啲主持嗰啲，即系唔好话老一辈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唔好讲先，咩阿叻嗰啲咧，即系个新嗰啲其实都未必可以咁淡定噶，好似即系好似啊 咁靓呢 所谓盘菜， 做六点几新闻 过 嚟 啊 嘛， 盘菜贵子 上盘。 即係證明我幾背咧嚇，即係我唔係成日睇，我有睇過咁解咯。 上盤紫菜， 但係 菜子， 唔係咩？盤菜貴子係咪啊？ 唔係佢抄無線嗰個記者盤咩子？ 盤翠瑩， 翠瑩係。 嗯， 唔係 media 其實我想玩第三節先講，因為我想諗啲其他嘢。 講。 第二節其實我想講。 收曬先，收。 唔得喎，大家要。 大家好分心啊！ 大家好分心，大家都要睇啊嘛。但系第二節我想講新東咯，因為點解呢？咁選戰就好似去到白熱化階段啦，大家都知道邊個會參選啦。咁啊，除咗 五個咯，而家暫時係咪啊？ 係咪阿梁天琦報嘅名噶啦？已經 報咗啦， 即係已經係五就出一集噶啦，已經係。 我諗係啩，應該都係啦。上 RU 睇啊，唔知你講 冇啊？冇得睇啊？ 點解冇睇啊？ 唔係，我上咗選舉事務處，但係佢啲資料未 upload 咯。 好啊，你繼續講住先。 咁大家知道邊五個選啦？咁第一個就係阿楊岳橋啦，咁另外有周浩鼎啦，咁啊哪吒啦，咁啊黃成志同埋梁天琦。咁啊梁天琦係邊個咧？就係、是、一個本文前係嘛？ 本 文前嘅 民 主前 線 係 啦。咁即係最後係邊個操縱又或者背後大老闆係邊個咁大家知啦係咪我唔會講佢名嘅。咁 有大老闆嘅咩邊個嚟㗎 邊個啊 咁我費事啦因為又俾人話我 點解你知咁多嘢我唔知嘅 費事啦又俾人攻擊啦又話花生台反黃啦係咪我唔會做反黃嗰個嘅。 唔係花生台嘅標誌都係黃色嘅。 我唔知啦呢啲啊啲是非嚟唔關我事啦。 我最喜意聽是非㗎。 我哋從來都冇。 冇是非呀你話。 係囉。 咁 周浩鼎嘅弱略，我上次讲咗啦，阿昌昌喺度，即系其实我同阿昌昌都亲身接触过周浩鼎，知佢系何人啦，咁都知道佢嘅魅力喺边度啦，即系魅力要括弧嘅，即系佢只系一个比较好嘅烂橙，即系比较好嘅建制派啫，佢从来都唔会企喺泛民嗰个 四个啫 喎， 真 系。咁老老实实，你话有边系咯，我都觉得阿梁天琦未报嘅，同埋我估系梁天琦最尾一刻未必会报嘅。因为老实实即系攞200万去选一选，就算你唔系俾200万，净系俾按金，乜春都唔印噶啦。咁即系你都要有老细俾个五皮嘢噶。咁同埋就系话，喂，你老实实你选咗，你话选唔系只五皮嘢嘅问题。你话咗去选，你都要有义工先得噶，你都要有人喐噶，系咪？咁你如果系冇人喐嘅，咁你又报嚟做乜春呢系咪？咁所以呢其实姓梁嗰个呢其实我真係唔係好当佢一个参 但佢讲话参选呢样嘢已经做咗个新闻效应囉。我諗呢样嘢其实主要系 免费广告囉已经。 即係等于青年新政咁样。 一样咋嘛。 咪囉。 咁即係 我哋又 讲 下先。我听日报名。 哎好喎、 啊。你留返206先报啦不如。 我鍾意报晒先报住先。讲下啦。 咁你要打俾你相信嘅记者喎。 讲真呢啲都系试下水温啫方国生你方佢得咩。撕票咋嘛呢啲都係。 我会调转头諗你諗下呢堆人有冇边个2016九月係唔参选嘅 冇。 Exactly。即係你系人都知呢个补选係一个2016、立法会嘅前哨 战 嚟㗎嘛。 咪但係我觉得周浩鼎系好戆居喎。佢咪讲咗啲记者问佢呢佢话喂你而家即係佢本来系新 西啊？佢喺边度啊？离岛即系咩？东涌、啊。离岛 新西咯吓。 跟住问佢就话：喂，咁如果你输咗点啊？我输咗，我咪翻去新西选咯，九月。喂，咁你完全啲选民听完之后就觉得你吓，你过嚟即系咩啊？你真系玩嘅啫。 杜文杰都唔敢讲啊！呢句说话，你个周浩鼎啊得咩系嘛？ 系咯，跟住咪叫杨协。 呢啲就系佢嘅魅力系嘛？ 即系讲啦，我呢啲即系煲啦。你真系为咗选举嘅啫，呢、這个人系咪先？ 但系咧，我又略略咧就计过2012各个派系嘅票数。咁大家都知道新东系边个地头啦，边个票王大家知嘛？ 长毛咯， 系啦，知唔知民主党上年啊新西有几多条队出啊？ 三条咯， 啊，果然系一只有 做咩？一温故知新时事问答比赛啊？ 点解用只嚟形容啊？ 三只，佢都话三只，佢都唔话三个 条噶、哦、嘛，有度输局五条咩？ 队啊，而家系讲队啊嘛。 但你唔好话蔡九都系1万票，王成志更加有21,118票，成个泛民嘅光谱上次有几多票呢？就24,459票。即係如果你齋計你話如果係楊岳橋代表泛民呢個光譜出戰新東嘅話呢，照計嚟講呢佢就唔會輸嘅。因為最近嘅光譜呢係講緊建制呢係佢有111,574票。即係基本上係輸一個得嘅。咁你話鄉事派係加埋有幾多票呢？嗱，我姑且講下鄉事派有邊個參選人先。我公民力量嘅彭亞蘭呢，我預計啲票呢會落咗鄉事派嘅。咁因為你知建制派吹唔晒阿蛇仔啲票㗎嘛。咁上次有參選嘅邱榮光呢5,717票呢我都計埋落去嘅。鄉事派系入面最重票嗰個呢係自己方國山本身啦。咁有42,594票。你話呢個票底呢唔夠佢贏嘅。但問題 就係、是。咩嚟㗎你嗰類我講下我分析先啦。 唔系讲你唔讲 你 唔讲啲票数出嚟点讲分析啊？ 唔系嗱，旧上次嘅全个新东几多票啊？ 24,04,59+11,15,74+88,190咯。 46,474,545啦。 系啦， 系啦。咁呢个全泛民几多票啊？攞 24,04,59。 攞25,546。 你计埋边？Excel 加呢下加错？ 呢个 Elvin 俾我嘅喎。我一定准过你嗰、那个， 唔系我 Excel 计出嚟。 黐线，人哋呢个我嚟做选举用噶。 几多票我哋 total 噶？ 唔系嗱，呢、這个就系梁国雄加陈志全加范国威加刘慧卿加张超雄加蔡耀昌加黄成志加汤家华加埋就系255546，就系54.99% 嘅。如果泛民，如果全建制即系叶伟明加庞爱兰加郭佩凡加邱荣光加陈克勤加田北俊咧。就係172,295就37% 嘅，咁其他就包括咗梁安琪、何文杰、庞一鸣、方国山、陈国强咧，加埋就36,904票，就7.94% 加埋100啦。 系啦，咁应该大家有啲， 所以你系啦，除咗计 票数，可能我拨咗去第二个， 即系如果阿杨岳桥攞晒泛民票咧，就赢噶啦，当然。 咁就， 但系 好乐观咯，咁就 嗱系啦，但系里边咧就会冇咗汤家华啲票，冇咗黄成志啲票嘅，都唔系嘅，汤家华啲票应该过咗俾佢嘅。 唔系，我其实真系想讲呢一样嘢嘅，因为如果你话纯粹就系计上次赢边个输边个，边个啲票可以计成多几个 percent 咧，基本上就冇得分析嘅。但反问，我就想由第二个角度去谂，因为除咗一个选举，除咗支持你嘅人会投票俾你自己之外，亦都有一个因素咧，大家唔能够忽视嘅，就例如上次好多投俾人力嘅人，究竟系咩人嚟嘅咧？佢系激进派，亦都另外一个底票系咩咧？佢系点啊 ？Kelvin 个 friend， 唔系 Kelvin 个偶像。 哦，呢个边个？叶允儿。Kelvin 个偶像，而家包到第七位啦，你有心机就留意啦。咁你话纯粹系支持票咧，就冇咁多嘅。咁你谂下上次人力系打住咩旗号去选立法会选举先咧？喂，嗰样嘢系要灭甲啊嘛，大佬。 仲系咩？ 2012啊，讲紧。 哦， 唔系15啊。咁你讲紧人力嘅票底系有一部分人系坚决反对泛民，坚决反对民主党，亦都唔系话所谓你陈志全嘅 fans 嚟噶嘛？嗰啲系边个咧？嗰啲系黄毓民嘅 fans。咁你如果嗰扎人今次你觉得佢投去边呢？咁好明显大家知道激进派唔系激进派，嗰啲叫做本土派，佢哋今次就觉得要投俾对家嘛。咁老实实好多人包括仇思达，包括仲有边个呢？容总 佢哋都新東嘅，咁佢已經打曬口牌咧，就話：喂，唔掂，即係投俾你個泛民陣營嗰個楊岳橋唔得，成日見到你啲宣傳好鬼煩，我哋識投啦，一定投俾周浩鼎。咁老實實，佢哋呢幾個最出名嘅，佢就話一定要咁多講咁多，佢就要投俾對家，所謂叫對家叫做阿周浩鼎嘅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啲反對民主黨或者反對泛，即係根本反對泛民呢個光譜嘅人咧，我覺得佢哋係真係會投俾方國山。 其实咧，我都有问过一啲真系住喺西贡啊。 西贡，嗯， 我唔知点解西贡啊，佢话真系方国山系啊，真系有做嘢咯。 将军澳堆填区咧，方国山系做咗好多嘢。 系呢个都系咯，我连即系我就话，依人西贡啲人都话佢有做好多嘢咯。 所以咧，佢自己嗰24,594票咧，就真系唔系流嘅。个问题就系话，我反而想讲一样嘢。 5.29% 噶方国山上次都。 你觉得自由党啲票会点投？因为大家知道大田呢排嘅 Facebook 就好旺。 自由党唔系去咗撑阿鼎咩？ 喂，嗰啲系阿大田啲票嚟嘅。 系咯。 大田啲票系跟人嘅，唔系跟党嘅。即系你问我咁分析啦，你可以唔同意啦。咁、但系你问 我同意嘅。 你问我嗰啲系咪真系会一定归边个建制派咧？我又唔系好觉得嘅。我觉得有大部分人咧，我就如果你叫我投建制派，我宁愿投俾方国山，我都唔投俾阿周浩鼎。因为好老实讲，你话自由党嘅人系咪一定所谓佢会非常之支持建制派？未必嘅，我谂而家好坦白讲，你谂下港大呢单嘢，有几多自由党嘅人系反对李国章做 Chancellor？ 我唔觉得会多咯，因为自由党嘅人佢关心嘅系个政策点样方便啲人做生意 ，OK？ 佢哋支持小商户，佢支持商界，唔等于佢支持北京啊嘛，因为你。见到呢两三个月田北俊点啊？有咩睇？ 数字 OK， 即系你见到呢几个月田北俊其实佢嘅取态，你都知佢同阿爷都唔系好过得去，系咪？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其实自由党本身系个咩角色嚟嘅咧？其实系佢本身系个少数派嚟咁啦，但佢议席唔系多。个问题就系话，当有啲政策、有啲投票，政府要 lobby 嘅时候，其实冇自由党几票咧，系过唔到啊。所以变咗自由党永远都系关键少数啊嘛。咁个问题就系话，关键少数几时先会发挥作用咧？喂，老老实实，阿爷系咪真系会吹鸡吹得晒？所谓所有票去晒周浩鼎度啊？如果阿爷搞掂，方国山阿爷又唔会出嚟选添啦。而家就摆明阿爷搞唔掂啊嘛。咁如果阿爷老实讲，唔系搞得掂，或者佢觉得呢一下可以放俾方国山照样去选嘅话，咁点解自由党啲票一定会归边？我睇唔到。咁如果自由党啲票唔系落建制派阵营咧，我觉得会输得更加多。咁所以原则上咧，泛民呢一仗咧就冇得输嘅。但系就真系泛民里边有几多票根本唔即系以前黄毓民嘅支持者，又或者佢觉得杨岳桥唔系一个投得过嘅对象咧，我就唔知啦。 佢通常補選係多咗票， 少 少 票， 少好多㗎。 少好多，即係通常regular 嘅選舉就立法會應該5%-5.5% 啦。如果補選應該得40%嘅啫， 40%都算高啦，可能係咯。但我覺得你正話講自由黨喎，基本上我都同意嘅，但我又覺得即係啲票咧，就算分咗啲俾阿方國山咧，其實唔會去曬去嗰度咯，因為你見到而家三少佢嘅形象係幾正面嘅。同埋佢都唔係話好傳統嗰啲嘅，一般我哋認知嗰啲泛民咧，即係佢哋有少少感覺上就係有少少即係曳曳地啊嗰啲咧，即係變咗佢可能我覺得佢可以食幾家茶禮嘅，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佢係有啲咁多着數嘅嚇。 同埋咧因為經過咗雨傘運動之後咧，就算區議會選舉都好啦，其實冇人夠膽攞雨傘運動嚟做一個攻擊對手，又或者抬高自己嘅方法嘅、你見大家都好低調， 都會效應嘛，始終 係啦，因為你 啲效應要喺度噶啦，你唔需要特別去吹嘅。 係啦，因為你唔知究竟你個區嘅人究竟係保守多定係定還是係進步嘅多嘛？咁老實實，你話如果係支持保守， 可以望飲湯嚟。 你话如果系支持保守嘅选民，你话支持专业嘅选民，支持年轻嘅选民，老实讲，我唔一定系会觉得佢会投俾杨岳桥。即系周浩鼎嘅形象系咪好正面咧？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喺街见到佢嘅话，你同佢倾两句，当然就唔会听得出佢咁插言啦，就话啊，我真东选唔到，又翻新西啦。即系当然佢唔会讲得出啲咁嘅嘢嘅。但系你我会觉得周浩鼎系一个非常之正面嘅建制派咯。所以你问我系咪啲票库得咁稳？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我覺得即系你話阿鼎 佢其實即係話，即係就算佢本身幾好都好啦，始終咧佢後邊嗰個民建聯咧，就係佢一個好大嘅 burden 啦。 系，反而系民建联系佢嘅 burden， 嗯， 就唔系民建联就帮佢拜票，因为我觉得周浩鼎咧，其实边个党有周浩鼎啲人出嚟选咧，我咧都觉得佢系选到 的，即系如果你将方国山同埋周浩鼎要假如佢哋即系两个 倾点数， 有少少即系调转咗个位置嘅话咧，反而 方国山系民建联， 可能咧。可能咧嗰個玩法咧，仲即係對於呢、這個 周浩鼎會贏面大啲， 即係有更加大嘅著數啦，因為少咗個咁樣。 即係陳萬琪一樣咯。 就方國，而方國三咧走出嚟， 佢 真係分票 嘅啫。 佢係分到票，但我唔覺得佢真係可以贏咯。 但我覺得黃成志真係非常之值得，值得。 佢係小丑嚟嘅啫，呢、這個就。 你其實咧，唔係啊！我落區咧，啲人真係嘅，啲老一輩咧都話：，誒，你哋明光就唔啱啦，使乜做到咁絕啦？趕人出黨咁樣。 佢有一定嘅資本，咁但係相對於嗰啲， 我有北區嘅鄉事派嘅票啊嘛。 但 係 嗰啲始終都係佔少數嘅。 嗰啲係好少數嚟嘅啫。你要知道咧，北區鄉事派咧，即係可能得二三千票嘅啫。 係啊，都係市票， 二三千 票 你真係夠贏嘅。以阿爺嘅估算咧，其實就希望黃成志啊，拆到两三万票。 佢上次都21,118票喎、 哦，系啦，即系佢应该攞呢条数嚟计。咁但系老实讲，黄成志最错系做啲乜嘢嘢咧？佢就喺嗰个誓师仪式定系 有689零 ，哇！我真系觉得呢一嘢，原来证明呢个人系中嘅，话俾你听啊！你话泛民中人啊，民主党党庆啊，即系大家认为眼中最企唔稳嘅民主党嘅党庆啊，都冇搵689啦，大佬。是吗？ 是啊，冇啊，冇邀请佢啊。 是唔会啊，呢样嘢唔会发生㗎嘛。个问题就係话，如果黄成志搵个689企喺隔篱，我真係唔知道算点喎。边个企喺689隔篱似样呢？谭耀宗就似样啦。周浩鼎就似样啦。 佢都唔吸取深圳同埋天津嘅教训嘅。 唔系呢个摆到明就係一个建制派嘅选举誓师活动。你黄成志。 天津。 天啊。 天津。 唔系天津， 阿 Miss 啊，要求好严格嘅，你原谅下佢啦。 我 唔可以错噶个天字， 我好感激噶，其实 好感激噶嘛。 梗系啦， 你跟佢三个月咧， 仔都叫天啊。 你跟佢三个月咧，你讲广东话嘅能力咧，都系进步咗好多嘅，可以 好似凌格峰咁样。 三个月学好外语， 粤语啊，而家系。 顶你个肺！你话黄成志可以请一个689企喺个隔篱，佢系咪堂堂嗰个建制派代言嘅身份？ 三 C 仲要 系非常之突出啊！所以黄成志拆票嘅真系唔系拆， 唔系，所以黄成志冇去到系咪？佢冇影到相喎，好似嗰日系咪 啊？出报纸喎， 有佢啊？ 有， 我仲见到狄志远添，我仲嗰日都同边个一齐睇报纸就话，佢点解冇黄成志嘅咁？ 喺后边嚟嘅。 哦，OK。 咁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好得意咯。即系如果你话因为嗱，你一到选举系嘛？你又实攞哇！我而家同 CY 关系好好啊！我而家呢条第三条路啊，得到肯定啊 ！CY 都肯定呢条路线啊！咁老实讲，即系真系泛民支持者咧，就唔会摆呢条所谓叫第三条路线嗰个构想啊！即系成样嘢系天马行空系假嘅。香港得两条路线，一系就听北京话，一系就唔听北京话，系咪？咁你听北京话，你咪彻彻底底做一个民建联咯，系咪？即系所以汤家骅唔玩系啱噶，佢咪彻彻底底做一个民建联咯，即系佢唔好扮喺度扮泛民咯，大家安心噶。即系我非常之 respect 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成日可以讲话俾人听，你系泛民嘅一员，你系支持民主。不过我听北京话，北京唔支持民主，你又点支持民主咧？我想问一下，有一样嘢你老细又唔想做嘅，你自己又想做，你又做出嚟嚴 piss off 你老细，唔可能啊嘛呢个世界。咁我覺得黃成志啊，絕對係一個建制派嘅打手咯。即係我就覺得呢啲叫捉蟲屎忽，係嘛？即係而家阿爺專登揾一隻所謂叫泛民，但係就披住建制派嘅身影走去選新東，就攞嚟拆周浩鼎啲票。即係所以阿爺其實唔係中意周浩鼎嘅啫，話你聽。第一，你又唔勒住個方國山。 最搞笑咧就係，即係佢咪啊，佢咪真係食咩盆菜宴嘅？ 隨時 啊，個個 隨時 真係靚嘢， 個個都唔出聲，黃成志走出嚟出聲喎，話考慮去 ICAC 報，即係 po 佢喎。 但係蘭山喐咗啦，大佬， 真係好嘢喎，真係。 蘭山喐咗，蘭山唔係同佢講笑啊，即係阿爺根本就偏心。根本唔鍾意周浩鼎，鍾意周浩鼎又会勒住哪吒，而家哪吒唔勒唔住，即係要唔鍾意周浩鼎，係咪？仲要搵个黄成志， 你觉得点解呢？ 仲要搵个 CY 帮个黄成志拉建制派票，拉散周浩鼎啲票，点解阿爷会咁憎周浩鼎啫？全嘢因为周浩鼎系一个有自己思想嘅人咋嘛，点解喺民建联里面一个有自己思想嘅人就要俾阿爷憎啫？阿爷就系咁憎你呢个独立思考人咯。 陈万琪所以咁样走。 真系。我哋误会咗佢添， 佢有思想噶。 系咯，我就误会咗佢添，原来佢有噶。 即系呢个建制派用呢个建制派嘅一个阵营，完全容唔下一个周浩鼎，周浩鼎都容下唔到。你谂下，你建制派咩人嚟接？ 唔系周浩鼎， 其实而家我哋而家 along 呢条 line 咧，就系煲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将阿周浩鼎煲咗出离开民建联噶啦？ 好啊， 我支持佢啊！我哋 去公民党系咪？应该 我撑你啊！顶 我知道咧，老实讲，即系佢其实个谂法真系有好多，佢真系个 唔系你睇系网络23都真系持平啦，讲 真系啦，即系同埋咧，你问我亦都好负责咁讲咧，香港地咧有时啲人讨厌阿爷，唔系因为佢讨厌建制。其实佢都系保守㗎，佢都支持建制派，即系佢支持香港政府好多决定㗎喎。问题就话佢唔支持北京咋嘛，即系点解北京太戇鳩㗎嘛。有啲嘢香港人系要 A 嘅，你系要 共产党啫。 系唔支持共产党咋嘛。喂，你摆明香港以前价值系乜嘢，法治、人权、做生意系自由嘅。而家共产党喺香港无端白事随随便便拉人都得嘅。喂，你做生意你唔驚啊。系嘛？就算你系共产党走到嚟香港，你自己都惊啦。你唔惊突然间我国安塔咗你翻去啊？系嘛？你话你喺香港话有几多层物业，有几多层天玺，有几多层海船门，边个理你啊？人都笠得你咯，笠完你再叫你老婆转契唔得啊？ 系啊， 大陆佬好多嚟香港就系要个财产避到烂，自己嘅保命符嚟嘅香港，喺香港作为跳板去第二度，而且摆香港嘅钱亦都唔会俾人攞走，好简单。而家香港如果国安周围落嚟拉人嘅，我相信好多自由党或者好多即系支持建制嘅人，亦都唔会即系支持建制嘅人都唔会中意北京。 但系呢样嘢， 李嘉诚 据讲已经系发生紧噶啦，即系李波之前都已经发生紧噶啦。只不过系即系叫做系执行加法啫嘛，而家只不过咧就系将佢 expand 咗 所有香港嘅共，即系香港嘅黑社会最大， 都真系国安落嚟拉唔到人，我都识得啲咁嘅人，但系而家真系拉到，真系好大镬。 即系就算你点样掩饰呢单嘢，你话你帮佢自愿翻去都好，我都同意。即系我相信你咧，唔系搵个麻包袋笠住佢，亦都唔系搏晕佢车佢上大陆嘅，我好相信嘅，系嘛？咁但系问题就 我又冇咁介，冇咁大信心啦。 咩啊？真系错？ 我 唔 系我 洗头艇啊！ 我相信有啲嘅，因为据我知道件事咧，好似佢就曾几何时咧，已经卖咗盘，已经系杀手陈云做呢间书店啦。问题就阿爷好想知道咧，佢出咁多书。有啲料真，有啲料假，究竟真嗰啲料边个？ 有咩习近平的恋爱史嗰啲 啊？我唔系好 specific 知道边一单，但系好明显，佢间书局或者佢个出版社出嘅啲书咧，有啲料系真系坚嘅。而阿爷系好着重嗰啲坚料，究竟系边个俾佢？佢要抽起嗰条线。老实讲，因为我觉得呢一单 即系斩草除根。 你呢个讲法咪即系今朝马英国讲嗰套咯？ 我唔知道，我冇听佢讲。 死啦！你同马英国 听到 系咯？你哋而家个思维好接近。 系啊， 唔系 我 哋 样都有啲似添。我咁搞法， 望下 要收皮， 望下个样都 好讨厌啊！突然间 唔系，我唔系 justify 过呢样嘢，话佢做得啱。唔好误会我，我只系话如果系。李波嘅妻子都覺得佢有一線希望翻嚟嘅話咧，我相信件事咧，即係不出幾個禮拜，李波會喺香港現身嘅。之後俾捉唔捉佢翻，我唔知啊，老實實。但我 又或者咁講，即係佢現咗身之後，究竟佢會講幾多嘢？究竟件事我哋會係咪真係知多幾多咧？咁樣呢個都仲係 佢落唔落得翻嚟都一個問題啦，係咪啊？ 唔係，我概括一講係北京係應該收買到佢老婆同埋佢自己。因为佢哋相信北京政府真系唔会要佢填命，又或者要捉佢好耐嗰啲嘢，所以点解佢喺香港会配合北京嘅指示，就话我讲少啲，又或者我可能帮你拍条片，叫人唔好游行啊，诸如此类啲。 咁但系都解释唔到点解佢唔用翻回乡证，直接住翻去同 点用自己方法咧？ 协助下调查咯， 好简单。 咁大家咪唔使咁多呢啲咁嘅巧，即系卡溜嘢走出嚟啦。 其实系越讲越戆居，佢第一次咧就话系咩帮助协助一啲调查。 因为你要知道，你系阿爷，我可能。即係點講啊？你攞個 order 你叫我去做，其實你唔會話step one 係咁 ，step two 係咁，你 step three 係咁，你唔會咁講噶嘛？你話Raymond， 你幫我呢個人，我要點，你幫我搞我翻嚟。 問題係你要安排呢啲咁樣嘅 logistic 咧，其實就麻煩過好多。 你知唔知啊？手嗰啲其實好撚蠢嘅啫，嗰啲人。 咪穿曬咯，所以而家譬如佢第一次就話去協助一啲嘢，跟住第二封信就話我處理自己嘢，你唔好理我咁多。 你拍埋條片都戇居嘅喎。 你知唔知？ 但係條片係冇人睇過 嘅 喎。 定係知道條片嘅存在，已經有好多人走出嚟遊行啦，已經。 你知唔知喺前線喐手嗰啲其實好撚蠢 嘅 啫。 同埋真係欲蓋彌彰嘅喎，佢直頭裏邊寫話你哋啲香港人唔好理我嘛。喂，咁佢係香港。 香港人嚟噶嘛？點會係你哋？ 即 係 等於我白打個比喻啊！即係香港最叻嘅勇武派咧，就唔使出手嘅，包括阿黃老企喺度指揮啲兵馬啫嘛。但係前線啲七姑碌喺度做咩呢？就係、是、有個炸彈喺個背囊度，就擺落垃圾桶度爆鳩個垃圾桶咯。咁你呢個世界有嘢改變冇噶？嗰兩條冚家產俾人拉鳩咗咯。咁但係問題佢係咪好勇武？佢係好勇武喎、啊。你唔知道落命令嗰個其實好聰明，但係前線執行命令嗰個其實好撚蠢。呢、這個世界就係 真真 係 蠢到爆咯！啲信啊，啲帶啊，啲成咧， 一定要咁樣抽。 喂， 哎呀，真係笑死啊！ 咁樣搞法咧，咁講真，其實咁後邊嗰個人幾聰明都冇用啦，啱先啊？ 啱。中國共產黨就係 咁後面，如果後面嗰個聰明嘅話，佢都冇揾個咁蠢嘅人嚟幫佢執行。 我咪就係拉雲講一樣嘢，因為中國共產黨阿爺連呢個周浩鼎嘅人都容唔落嘛，你點樣揾啲精嘅人同佢幫手啫？而我就揾啲蠢嘅人幫手拍條片話佢自己冇事啦，同 ISIS 拍條片話咧報平安，轉頭俾人架撚咗個頭落嚟，有乜分別啫？冇噶，鬥蠢啫嘛，大家。 而家咪啱咯，而家大家即係係嘛，即係拉埋一齊攬住一齊死啦。系咪即系变咗好似咧？即系我哋觉得，喂，点解咁蠢嘅？即系甚至蠢到咧，蠢到咧，我哋怀疑咧，就系其实呢件事咧，阿爺系唔知嘅，一定系下面有啲人戆居居自把自为自己嘅决定 系 啦。 之前系咁讲过噶， 因为冇理由后面啲人咁居噶嘛。 唔系一日，其实一日拉好多个噶啦，点知拉咗呢个咁？ 点知拉咗 咩索咩索在火水？呢个真系嗰啲啫嘛。 所以咧，真系老实实，就算阿爺真系唔系阿爺，我肯定就北京想拉呢个人上去，真系有嘢要。 即系感觉上咧，就后边。就是一个教父嚟嘅，但前面你就揾到 Mr. Bean 嚟执行喎。啊，点搞啊，大佬真系！ 你呢个真系要写 caption 啊！你呢个形容系非常之好啊 ，Chris， 即系拗晒头，真系哇！ 唉，转头翻嚟第三节。